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 三千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6月3号本周日，国家大剧院将举行春之祭梦回1913法国世纪管弦乐团音乐会，观众将有机会听到最为原始的春之祭。法国指挥家弗朗索瓦·泽维尔罗斯将率领由他创建的法国世纪管弦乐团，以考古的方式重现1913年春之祭首演时的音乐面貌。由法国巴黎北方剧团制作的莫里埃喜剧《德普尔索雅克先生》6月16号到18号将亮相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导演克莱芒·埃尔维厄莱热将携手音乐总监威廉·克里斯蒂共同将这部十分罕见的莫里埃喜剧重现舞台。6月16号，大豆相声社将推出6周年纪念演出，他们将在民族宫大剧院给观众带去欢乐。大豆相声在2012年3月正式成立，是由一群喜爱相声的北京孩子组成的新兴相声团体，北京孩子北京味儿是其口号，成员中包含了李云飞、叶鹏、李丁等相声新人。加拿大国宝级剧团太阳马戏与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联手打造的史诗级舞台演出《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昨天在北京举办启动仪式，宣布2018年巡演将于8月先后登陆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和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两站演出已于昨天开票。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今天举办，会上500多种图书馆文创产品集体亮相，这是自去年国家图书馆牵头成立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以来，图书馆文创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昨天，教育部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8》，在过去的一年里，共诞生了242条新词汇，其中“共享”一词最受青睐。被称为中国新四大发明的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也开启新的生活方式，衍生出了新词汇。由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强国时代》昨天面世，作者韩庆祥围绕着我国进入强国时代的依据、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以及实现强国的根本之道，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强国理论的形成逻辑与理论精髓。非虚构纪实作品集《人间最后一封信》昨天在角楼图书馆举行新书发布会，作者薛小平在书中以11位老人的遗嘱为主线，记录了11个真实难忘的故事。平野启一郎的《无言者》中文版近日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这是一部揭露网红自拍和偷窥、网络灰色地带和人心表里的争议性作品。小说在日本一经出版就成为了当时日本文坛最具话题的作品。丽贝卡·特雷斯特的新书《我的孤单，我的自我，单身女性的时代》一书近日推出中文版，这是一部关于21世纪美国单身女性议题的纪实作品。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下午5点特意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未来三天呢，本市转受暖高压脊的控制，天气晴热，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左右。市气象台16:30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 60%。 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是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 15%。 来看一下中国气象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预报，晴，偏北风1到2级，气温是19到26摄氏度。晨练气象指数预报，明天早晨晴天，比较凉爽舒适，晨练指数是1，适宜大家户外晨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演艺江湖由年度温情话剧裁缝特约播出。5月30号到6月3号，国画先锋剧场将上演话剧裁缝。乌镇戏剧节预演一票难求，聚焦每个人都将遇见的老年生活。裁缝由王婷婷指导，国家一级演员温丽琴主演，更由92岁的演员沙漠倾情加盟，著名导演田庆鑫、艺术家陈丹青、作曲家金培达多位名人倾力推荐。临近生命终点的老人，用和缓的倾诉给年轻的我们最好的提醒，感怀生命与所有相遇。 2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演艺江湖再跟朋友们分享两条资讯。7月呢，北京首演音乐剧《故宫里的大怪兽之吻兽使命》将于7月20号到22号在北京剧院首演。这部剧呢，改编自冰心儿童文学奖获得者常怡的原创童书作品，由叶迅谦来指导，讲述了一个关于故宫里大怪兽的奇幻故事。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原著作者编剧常怡介绍了创作《故宫里的怪兽》这些形象的缘由，以及将它改编成音乐剧的挑战，请听录音报道。 创造故宫里大怪兽这套书是因为这些故宫里的这些怪兽们是培养我童年成长非常精彩，在我童年回忆中留下很深刻印象的主角或者故事。但是在我长大以后去故宫的时候，我发现没有人去关注他们。我们进故宫会把所有的怪兽归为龙、凤凰、狮子，或者顶多可能多一点还会当作麒麟。但其实大家不知道故宫里有近百种的怪兽存在，他们可能在各个角落，有建筑中的，有收藏品中的，有皇帝宝座前的，或者甚至有书画里面的。音乐剧的编剧跟写童话是两回事，对我来说它的节奏、它的框架，然后包括演员的角色的这个穿插，说实话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好，另外来关注一下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2018年巡演北京站、上海站将于今年的8月震撼登场。加拿大国宝级剧团太阳马戏与詹姆斯卡梅隆导演联手打造360度超大型中央舞台，40台视频投影机的使用，现场将模拟地震和火山爆发、星球内部岩浆滚滚涌出等效果，力求打造沉浸式多媒体观感。在昨天新闻发布会上，托鲁克剧团启宣珍妮介绍说，首演前剧团和卡梅隆导演进行了长达5年的沟通和磨合，电影制作和剧场的制作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现场的报道。 The very very beginning we collaborated with James Cameron and his team. 这个剧作是2年半以前首演的，但是在这个首演之前，太阳马戏跟詹姆斯卡梅隆导演进行了5年的沟通和磨合，才把这个剧从电影屏幕上搬到了我们的面前。如果你没看过这个电影，或者说2009年的时候这个电影对于你来 来说有点遥远了，也没关系，因为这一部大家在标题上你看到的是《阿凡达前传》，讲的是2009年的那部电影的故事，发生3000年前在这个纳美星球上发生的故事。电影的制作跟这个剧场表演的制作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刚才很多演员在参演之前也特意重新看了一下电影，体会一下电影拍摄的时候那个动作捕捉这些表演的细节。 你喜欢编故事吗？你想要当编剧吗？你想要把自己的故事推荐给好导演吗？有什么样子的好方法呢？今晚为您带来一个全新的超市——剧本超市，它会让编剧成为编剧界的新宠儿。今晚演艺群会和您聊一聊编剧和剧本的那些事儿。 北京时间20:10，这里是演艺群英会正在直播，我是朱红， 我是大帅。 今天我们给朋友们带来的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话题啊，叫做剧本超市。而且我们今天还请来了特别特别重量级的嘉宾跟我们一块来聊。 我跟你们说啊，刚才他们在外面就是在底下聊天，我听着都觉得哇，今天晚上这些节目一定是很多人就是能够获得很多干货的一期节目啊。 我们欢迎著名编剧汪海林老师，您好。 您好，朱红。 哎，欢迎您啊。 这个汪老师是特别特别有口才的 哦， 会写字儿的编剧 哦，就能又能写又能说。 对对对对，这绝对是编剧界最能说的。 好，我们一会儿期待一下。 好，欢迎一下剧本超市的创始人，同时也是演员王鹤鸣。你好。 大家好，我是演员和剧本超市的创始人王鹤鸣。 哎，欢迎鹤鸣啊。 对，汪老师酝酿一下，我们首先让鹤鸣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请到汪海林老师了呢？你俩是 哎呦 怎么对接上的 这个首先汪老师是行业编剧行业内的大咖啊， 是 首先是协会的是电影文学学会的副会长， 嗯， 对吧，还是编工委的秘书长， 副会长， 副会长，还有今天好像还聊说什么是科幻编剧，这个 电影协会，好像 科幻电影协会就是很多协会。 对，我们没有科幻电影，但我们国家有科幻电影协会。 哦， 还有汪老师还是这个维权委员会的这个对，汪老师的作品也有很多了。 对，太多太多了。 哎，但是 其实这一数，大家都知道哈。 对，就我刚才主要是听到了一个词儿， 啊， 就是还有一个叫维权协会。 哦，对， 维权部。 就 是协会下属的一个部门， 这是编剧这个工种里面经常会涉及到的一个部门吗？ 这个时候让汪老师给你们讲讲这个于震和琼瑶这个打官司的这个故事吧。 我是那个对于震和琼瑶案呢，我是琼瑶的这个专家辅助人，就是法院指定的，也是知识产权厅，我们国家第一次在知识产权领域，设立有专家辅助人，所以我没有进入戏剧史，我进入了审判史。后来这个官司呢，当时是要求被告原告各请一个专家辅助人，琼瑶老师就请了我，然后于正那边在整个圈内了请了无数人，没有人来，最后就是缺席了他那边啊。 所以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得说一下啊，就我对于编剧这个行业稍微有一丁点了解啊，就比如说呢，就是很多的这个人呢在一个固定的单位里边，比如咱俩是属于北京电台的员工，对吧，但其实现在很多编剧呢他都属于个人的，就个体户似的，就是当他们遇到说什么欠薪啊，他的编剧也经常碰到欠薪啊，比如说给你签约什么播出以后给你结最后20%，然后呢基本上就不给你结了，好多情况啊，因为上次的我们节目当中也来过一个特别柔弱的一小姑娘，就最后也是他当时说在节目里说最后其实欠他好像也应该有70-80万吧，最后就扔给他5万块钱现金，就 是 说你要不要脸，你要不要，你要了你就把钱拿走，剩下的反正我也不给你了，你告我，你告我也告不着，当然我说有点是极端的情况啊，但是呢这个行业里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很多人他都是个体户这样的一个情况，他 他如果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些他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呢， 嗯， 他找谁呢？ 哎， 比如说在美国他是比较完备的，他有编剧工会， 嗯， 对吧，他帮助这些演员，哦不，帮助这些编剧来维权， 嗯， 因为编剧本身啊，其实我们感觉编剧到说一剧之本，一剧之本啊， 嗯， 挺牛的哈，这地位很高。但是呢，一到这个环节当中呢，感觉地位挺低啊。 其实这个， 啊， 我说一下，就这个汪小林老师和包括于飞老师，他们其实，在工会里， 嗯， 包括我们的编剧工会里，也真的是起了非常的， 不是工会，工作委员会， 工作委员会啊，包括王新栋老师，我知道的这几位， 嗯， 其实做了很多很多工作，但是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啊，就帮助编剧们取得自己正常的权益是吧，王老师？ 啊，是。反正是这样，编剧打官司我一般都去， 嗯， 只要在北京啊，我不是在去法院就是在去法院的路上啊，就是这个没有这个别的帮子上忙的话，捧个人场吧， 嗯， 哎，反正有个气势吧。反正我们，反正我北京各个法院、各个区的法院，我都挺熟的，我都知道怎么走。就是其实现在你去旁听，你交个身份证就行，就可以去听。 嗯，哎，那我就想问，你看。您这老是去法院，这个咱们编剧行业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纠纷吗？现在这个行业现状是个什么样子？ 编剧的权益呢，核心的就两项， 嗯， 一个叫署名权，一个是获得报酬权。 对， 哎， 对， 所以一般来说出现问题都是这两个方面出现问题， 嗯， 啊， 嗯。 那么纠纷比较多。纠纷比较多，应该说是我是电影文学学会呢，我负责维权方面， 嗯， 电视剧的编剧委员会这边呢，我负责是纪律和维权方面， 嗯， 就是它两面，一个是管理我们自己的编剧， 嗯， 啊，就是有些违反纪律的我们要处罚他， 对对， 啊， 嗯， 就是说所谓编剧的情况是维权这方面呢是两个维度吧， 嗯， 一个维度就是自律的问题， 嗯， 就有些我们编剧确实自己也不规范， 嗯 啊， 嗯， 有些事情也是做得不好， 嗯 啊， 嗯， 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替他们维权，主张维权， 嗯， 但说实话就是连我自己呢也有好多事儿，那个维权也维不过来啊，就是说再大的编剧也会遇到这样的事儿， 对， 嗯， 其实这个事儿在我看啊，就是因为影视行业近几年飞速发展， 嗯， 在这个飞速发展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制度，有很多的东西它是跟不上的， 嗯， 而且编剧一直为什么说处于弱势群体，其实它是甲乙方的问题， 嗯， 其实它经常跟的是一个公司打的交道， 对， 当一个个人跟公司去打交道的时候， 嗯， 它很多东西必然去是弱势的， 嗯， 比如说编剧，我觉得在好莱坞我也听说啊，很多都是甲方， 嗯， 就是我把我的某一些权利授予你， 嗯， 但其实在国内编剧大部分是乙方，就是14项署名权基本上只有一项署名权是， 嗯， 是属于我，其他权利都属于甲方的， 对， 一切权利归农会 对 对对，所以就是说现在因为国内这个影视的发展，它在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它就是会去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 然后就 所以我们也很多年来也呼吁，就是建立这个编剧的经纪人制度， 嗯， 哦， 哎，所以这方面贺明也在做，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编剧的经纪公司， 王老师做就是喜多瑞的公司做了很早， 哦，我知道喜多瑞， 因为我做经纪公司其实是两年前的事情， 嗯， 当我两年前因为要做这个行业要拜大神嘛，我就打听，我说哎谁在这个行业内做，说王老师那个时候已经签了以后， 嗯， 5-6十个了， 嗯， 说是中国第一个经纪公司， 嗯， 所以就再说起刚才的那个话题，说怎么认识王老师的，其实是那个时候我想做一档栏目， 嗯 啊，因为我做编剧经纪公司我必须得拜各种佛， 嗯， 我就想做一个叫剧本堂的栏目，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人做过真的是让编剧去从幕后走向幕前的一档栏目， 他请我做嘉宾主持人， 嗯， 对，后来说就咱别做嘉宾主持人，做我们的总策划吧， 嗯， 对 对， 哦， 后来他就说，我说行，我就一口答应他了， 嗯， 然后我就开始拍，然后中间他说哎，您签个合同，您要多少钱合适，我说这个还给钱 我们那时候真没钱， 哎，对，因为我知道贺明本身也是演员啊， 嗯， 就是挺脸熟的啊， 嗯， 然后自己做演员，其实做演员应该会轻松很多， 嗯， 然后怎么会想到自己要创业，说要做个剧本超市，到底剧本超市是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嗯， 我本身是中戏表演系毕业， 嗯， 后来上了电影学院的也是表演系的研究生， 嗯， 我像演过红楼梦我演薛蟠， 嗯 啊，三国我演那个胖胖那个阿斗，懦弱的那个阿斗， 嗯， 啊， 演过很多的影视剧， 还珠格格，还有等等吧一些影视剧作品，那个时候其实 我觉得我想换一个跑道。 嗯 嗯，因为我觉得好像在我之前可能恨不得排了成千上万的比我有名的演员， 嗯， 我想换一个跑道， 嗯， 是不是能够就是走一个捷径吧， 嗯， 啊，因为我想真的是现在时代也变了，它是多元化的人才的这个东西。 对， 那我那时候就想，我也没钱， 嗯 嗯，那我也不是播出平台， 嗯， 我觉得好像在这个影视行业三个，一个内容， 嗯， 一个投资，一个 播出平 台。 嗯， 我想我好像还是能够做一些关于内容的事情。 嗯， 其实就闷着头就进来了， 嗯， 但进来以后，我觉得突然觉得，哎，好像中国在编剧经济方面很薄弱啊， 嗯， 没有 薄弱，是一片荒凉，没有， 就是没有这个 编剧经济到底是干嘛？ 哎呀，就我是你经纪人， 对， 经纪人就是你要跟人谈，你到底一集多少钱， 嗯， 我帮你谈， 对， 他如果欺负你，我帮你打官司， 嗯，就像现在演员经纪人一样， 嗯， 但是编剧你很少看的说我是编剧经纪人， 嗯嗯，对， 啊， 我 基本上 我请不起啊，我 单枪匹马的嘛， 啊， 对吧？ 对啊， 对。嗯，编剧尤其是跟演员还不一样。比如我经常觉得说，演员你的长相，你一试戏你就知道你行不行， 嗯， 是吧？我作为导演，我敢用新人， 嗯， 但是编剧有时候影视公司是不敢用新人的， 嗯， 你总不能说现场给我写一个吧？ 对， 对吧？那个时候经纪人，我觉得特别重要。刚才汪老师说，就刚才朱红说， 嗯， 汪老师会说会写的， 嗯， 我觉得还有会想。我在经纪这两年过程中，我发现， 嗯， 其实我编剧应该具备三个能力， 嗯， 第一个是会写，一定是要， 嗯， 第二个是会说， 嗯， 就他得会跟制片人跟导演去喷， 嗯， 啊，得喷好了资方才能去用我， 嗯， 还有个就是他要会想，其实是策划的工作， 嗯， 所以我觉得我见到的这些编剧大腕里面基本上具备了三个素质， 嗯， 会想会写和会说的， 嗯， 他跟作家不一样，他社会性更强一些。 嗯， 作家可以闷在家里写，编剧闷在家里是不行的。 嗯， 哦，但是呢，你也不能让一个编剧老天天出去各种跑， 对， 就是各种去，因为那这样他就没时间做创作了。 对，包括法务的部分， 嗯， 商务的部分， 嗯， 还有很多很多，其实是编剧不是特别在行的这些东西，应该由一个商业的商务的这个人去帮他去运作， 这个对于年轻的编剧来说特别重要， 嗯， 其实你对成熟编剧你接触一下就知道，就是他们比你还会谈谈判的话， 对 对， 但是年轻的编剧他要让别人认识他，这个就特别不容易， 嗯， 他获得机会不容易， 嗯， 但是这个就是对于贺明的工作来说呢，就一方面他要挖掘那个人才， 嗯， 他发现他真是能写， 嗯， 你才去经营，要不然你经营一个不大能写的，你要把他推出去你就亏了，是吧？ 嗯， 没错， 嗯， 哎，对， 所以他实际上是两个功能，一个是帮着这个编剧把他们的经济工作做好， 嗯， 再一个是发掘人才， 嗯， 另外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想替很多的影视公司喊一个冤， 嗯， 就是其实编剧也在喊冤，经纪公司这个影视公司也在喊冤，说我其实花了那么多的钱去找了那么多不靠谱的编剧， 嗯， 做叫定金编剧， 嗯， 其实很多影视公司不敢投资，投前期也就是真的是因为他们就是吃了很多的亏， 就一般编剧就是比如说让你写，他会先付一笔定金， 嗯 嗯嗯，就很多确实因为创作嘛， 这个也是我们经过多年斗争争取来的， 对， 就是说能不能先不给你钱先写，不行，就是我们一直说茫茫人海中我为什么要为你思考，因为你给我钱了， 对， 所以我觉得 这是对智力的尊重， 对， 就是这么些年，我觉得中国的发展到现在， 那我问题完了， 还是进步了的。 那我来了，我问题我给你一个笔定金，就你后来写的还不如个三岁小孩，我怎么办？ 那你去那个裁缝店做衣服也是要给定金的， 对， 就是你干什么活，你请那小工来干活， 那是你的判断呀，你 是的， 对吧？你找到这家裁缝店，那是你的选择。 哎，所以这个到底这对矛盾有没有办法解决？ 有矛盾，我们出现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解决行业痛点的，就帮助影视公司其实做一些编剧的筛选，做一些服务，帮助编剧其实找到更靠谱的资方，更靠谱的，因为其实在影视行业里，靠谱和靠谱人撮合在一起才能做事儿。 没错， 你经常你靠谱了，那边不靠谱是做不成事儿的。 其实我觉得呢，我们编剧免费给别人写的话，这个风险是最大的。 对， 这个风险大在哪儿呢？就是说，如果当他们连定金都不愿意给你的话，你后面就是受骗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是说，这个事儿是一个真事儿，就是他给你钱了，他才是个真事儿。 对， 对吧？没给钱， 就 哪怕给了一块钱，他也是个真事儿。 对，反正很多人就是。呀，咱投个四五千万干一活， 啊，哎，我跟你说，我就要一个这个故事，你回去写，给我写一个， 啊、 写看看。 对 啊，写写他两三个版本。 哎，所以说影视行业忽悠的人 挺多的，你这说的简直太活灵活现了。 你是不是干过呀？ 没干过。 我是见过 哪个项目？ 我的确见过，而且很多人都会这么做，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出钱的老板啊，说实话，没有一个愿意先花钱的， 嗯 啊，这是肯定的， 嗯。 但是呢，像汪老师说的，这么多年一直在争取。这是对智力的尊重， 嗯， 对于学识和知识的尊重， 嗯， 对吧？其实写东西就不写东西的人不知道，写东西是一段非常艰苦卓绝的过程， 嗯， 你要把脑里的东西拿笔落下来，嗯、咱就说随便是个人都能写嘛，嗯、不是这样的。 哎，那其实我觉得啊，如果我是一个编剧的话，我想可能我还会担心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写出来这个东西，我怎么能放心的给你，而不会我给你以后变成别人的。或者是怎么样子的，这个 是这就是抄袭的这个永恒不变的话题。 嗯， 对， 他是 这个 这样的。嗯，你其实任何人写的东西，你就可以去朝阳区那个版权中心可以去做登记。 嗯， 不光是朝阳区了，各个北京市都有、 对版权注册中心。 他都是以前我记得去做登记的时候，那个连复印什么的都是免费的。 嗯， 他只有收30块钱。 嗯， 就。一去呢人家都特熟，说你是要登记一个故事大纲啊，还是分级梗概啊，还是剧本啊、 嗯、 然后你会填一个表、 嗯、 就是你需要保护的内容是剧名啊，人物名字呀、啊、 嗯， 剧情什么的，他负责给你登记好、 嗯、 你就拿着这个的，你就是至少是一个，如果打官司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嗯， 因为他只负责给你登记， 嗯， 他并不负责给你鉴别你这个是不是具有独创性。 哦， 明白吗？但这个是一个有力的保护自己的武器。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编剧可以往自己的邮箱里发一份。 嗯， 你写完了以后给自己邮箱发一份。 嗯， 哦， 或者找这个中国邮政，你要一个这个发一个 EMS 啊、对，发给自己，你别拆，就放那儿就行了，它有时间戳。 哦、 嗯，哦， 这都是保护自己的一些方式。 哎、哦、呀， 学了两招， 学了两招， 哦、 就是一拿出来说，你看我是。比如说打官司，假如是2018年，对吧？ 嗯、 你这东西是我15年就写出来的，对吧？你说 15年就有 EMS 的 或者是邮箱，就基本上现在我觉得很多编剧都是写完以后都会非常非常就是习惯性的往邮箱就要发一下， 怕电脑出问题，哎，对，给自己发一份 啊，发一份。 还有一种叫电子时间戳，好像也有，对吧？ 是的，是的。 哦、好的，今天我们给朋友们带来的呢是这个关于编剧啊，关于剧本的故事。 嗯、对， 对对对， 一起来说说剧本超市。 嗯， 我是朱红， 我是大帅。咱们接下来先进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一会儿见。 你喜欢编故事吗？你想要当编剧吗？你想要把自己的故事推荐给好导演吗？有什么样子的好方法呢？今晚为您带来一个全新的超市，剧本超市，它会让编剧成为编剧界的新宠儿。今晚演艺群会和您聊一聊编剧和剧本的那些事儿。 瑞典戏剧大师伯格曼诞辰100周年，法国明星版话剧《婚姻生活》6月12-13日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法国超模携手当红小生，至情演绎婚姻生活的爱与纠葛。订票6655-0000。 海棠折扇，戏梦人生，风雪茫茫，情断愁长。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开幕大戏《风雪夜归人》，5月29-6月9日，张秋歌、余少群、程丽莎，众星联袂，深情回归。订票6655-0000。美孚一号全合成润滑油，蕴含卓越科技，为引擎提供澎湃动力。从赛道到公路，无惧严苛环境，引擎始终表现如新。美孚一号，让表现超越想象。 荣威 RX 8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 8豪迈登场，16.88-25.18万元，详情请假当地经销商。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nco。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6月2号来方恒购物中心看舞台剧魔幻假期，赢取玩偶， 更有小米之家棉田家纺新店亮相，快来望京方恒购物中心过六一吧。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你喜欢编故事吗？你想要当编剧吗？你想要把自己的故事推荐给好导演吗？有什么样子的好方法呢？今晚为您带来一个全新的超市，剧本超市，它会让编剧成为编剧界的新宠儿。今晚演艺群会和您聊一聊编剧和剧本的那些事儿。 北京时间2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关于编剧和剧本的故事啊，来说说剧本超市。我们欢迎著名编剧汪海林老师，你好。 你好。 哎，欢迎汪老师 啊。啊，欢迎演员，同时呢也是剧本超市的创始人王鹤鸣，你好。 大家好。 嗯。 其实上半时段我们讲了很多编剧行业的现状啊，关于编剧经纪人啊，然后关于整合编剧资源等等一系列的相关的话题，还没说到剧本超市到底是怎么一个运作的方法呢？ 他干嘛的？ 啊， 怎么个做法啊？我的货怎么才能进到超市里啊？ 对，首先我们说这个剧本交易啊，其实在以往我们认为都在探索阶段，其实做的都不是特别好。 嗯， 假设比如说租房子，你可以去一个房地产中介。 对对对。 那找剧本呢？好像以前影视公司就是找剧本，不知道去哪儿找，只能自己开发。 对。 那编剧和剧本，它有像小说，它有出版社，它可以给出版社帮你。 对对。 但是剧本没有。 嗯。 所以呢，当时我觉得就是说，应该搭建一个这样的信息平台。 嗯。 我觉得影视行业这个信息断裂、信息不对称特别严重。 嗯。 我们估算了一下，影视行业有400亿影视项目闲置资产。 哦。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有很多写了的。没有拍，拍了的没有播，其实更多的这个资产在影视行业，我觉得全中国可能真的最闲置最多的应该在影视行业了，因为每个编剧手里都有一些剧本，都有投过钱的，每个影视公司手里也都有投过钱的。 对，我补充一下啊，就是我以前一直是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国家没有编剧。没有剧本的交易市场，只有编剧的劳务市场，所以我们公司喜多瑞呢主要是做编剧的经纪，做人，但是这些年我认为剧本的交易市场逐渐会产生， 嗯，那么赫敏也算切入的比较早了，因为为什么产生呢？因为这前几年大家知道大 IP，就是大 IP 买卖，它已经把价格炒得很高，但是这两年呢，你会发现在这个效果上，他们已经开始逐渐出现了颓势。 是的 啊，就是说它本身的内容还是有问题。 嗯， 那么实际上大家都在找一个更相对成熟的剧本，而不是一个 IP，因为 IP 要形成为剧本或者成为影视产品，还有一个很长的开发的路要走。哎，所以现在有可能形成我们新的这个剧本的交易市场。 而且 IP 的转化越来越低。 嗯 ，IP 的买卖其实跟剧本的买卖是两回事。 而且转化成本也会很高。 没错，对，你大 IP 买过来几百万上千万是吧？然后再找好的编剧去写，又要花很多的钱。其实加起来对影视公司的成本是很高的。就是说剧本超市，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产品， 嗯， 比如说我们有剧本超市的订阅号， 嗯， 上面有大量的， 嗯， 其实剧本拿过来我们要包装它， 嗯， 我们文字拿过来我们需要给它配上图， 嗯， 让别人更加可视化， 对， 甚至我们录了听听剧本，大家开车的时候可以听这个剧本， 嗯， 甚至可以看这个剧本， 嗯， 那还有一些产品，比如说编剧直聘 APP， 嗯， 我们正在推出这款 APP，让更多的想做编剧的人才在里面能跟导演像 BOSS 直聘一样在里面能够互通。我们还做了影视项目线上路演平台，让很多导演制片人在这个路演平台上路演自己的项目，还有剧本众筹啊，还有剧本智能化评估软件啦等等这些东西。因为节目有限，其实我就不展开说我们的每一个产品了，包括我们在有一个咖啡厅是实体的剧本超市。我当时就想，为什么一面墙上经常摆着小说，为什么不能摆满了剧本，能让导演制片人坐到这个咖啡厅里去好好看看剧本呢？啊，就很多的这样的方法吧。 那咖啡厅不错，我去过， 哦， 挺大的，还有大平台， 里面就是剧本， 然后我在里面吃的也挺好的。 哎呀， 欢迎大家没事来吃。 他这种就不要让他进去。 就在采满街， 不干正事， 就是，那个就叫那个影视 咖啡， 叫影视咖啡。 它是一个影视圈的线下，就是人员的线下的一个社交平台。 然后改变我请客。 好， 我请客， 哎呀， 欢迎大家来。 哎， 好的， 就等这句话了。 对对对， 所以大家可以在那里互相去聊，然后呢，把就彼此有一个线下的一个沟通的 交流。 对，你去歌华有限交费的时候，顺便可以去一下。 以前不经常说大家谈几个生意的这个大影视生意都在漫咖啡谈吗？所以你看我们那个风格很像漫咖啡。 对，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你们的那个订阅号，是不是？ 对， 叫剧本超市。 剧本超市 啊，就大家都是可以关注的。 嗯 啊，你也可以关注，你也看听听剧本，看看剧本啊，也了解了解。 嗯， 其实现在观众也是挺喜欢了解幕后的故事的，有些探秘的心理嘛。 没错 啊，到底这个电影这个电视剧是怎么来的？ 对，那这个时候有一个问题了，我们既然叫剧本超市，供货的人是谁？现在市场上有多少人在给你们供货？就是或者是能够成为你们潜在的货源的人有多少？ 说起这个，以前其实剧本超市搭建起来只是个概念。 嗯， 我们去找好编剧和好剧本的时候，就真的是非常难。 嗯， 但是通过这两年的成功案例，通过这两年的资源的一些整合，在平台上，其实更多好的编剧也愿意来跟我们剧本超市合作。 嗯， 更多好的我们叫货吧。 嗯 啊，剧本其实大家也都投稿进来，而且我们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是这个模式和机制， 嗯， 我们越来越完善了， 嗯， 包括我觉得刚才跟汪老师在沟通，就是说其实影视行业的规范化和影视行业的这种产业化， 嗯， 必须要通过剧本和编剧的规模化和产业化来完成， 嗯， 那么剧作本身是一个艺术的个体的话，但是剧作的后面的运营， 嗯， 和包装推广宣传， 嗯， 这个一定要规范化产业化的，所以我们剧本超市其实一直是在运营，在渠道， 嗯， 在推广这个方面一直在做规范化的产业化的东西。 嗯，好 啊，全国写剧本人很多，我那个微博下面就每天都有收到剧本。 哦， 就是 会给业 余创作的人，我都看不过来了，反正就是每天都有。 哎，你知道咱们台有一个导播也写剧本吗？ 哦， 那天特别逗，说那不是咱们台有一个那个视频的那个，就青年广播有视频的吗？说就切到了他正在写那个电脑上，然后外面说这是什么东西啊？什么这么这个拳那个流星什么武侠 的，一下子给他漏了是吧？ 所以说到这儿，朱红，你知道整个编剧行业大概有多少人吗？ 啊，不知道， 你猜。 猜，嗯，猜 是咱这十几亿人是吧？ 怎么也几十万人吧？ 嗯，这嗨，能那么点吗？ 这个我说的可能不权威啊，这个还要一会儿问王老师。我预估应该是有五六万人。 哦，五六万人。 但是其实你知道想写剧本的人有多少万人吗？ 哦， 可能几千万人都不止。嗯啊，因为据我知道，很多的人他有一些文学功底，他都想做编剧。 对 的。啊，你比如说网络作家大概有两三千万人， 嗯， 作家其实也有很多，但是编剧这个群体还是一个小众群体。 嗯， 我甚至经常在想一个问题，如这么一些的编剧群体，很小众的一个编剧群体，要想撬动整个大的市场环境，或者我觉得很难。首先我觉得编剧人才是有流失的， 嗯， 他首先门槛其实是比较高的，不是每个人都会写剧本。 你有愿望，但是不一定能到这水准，啊， 你写出这剧本，你认识这些导演吗？ 嗯， 你认识这些影视公司吗？ 嗯， 他的资源性的门槛，他的技术性的门槛，我觉得是限制了很多编剧行业的这个内容。 对，而且就是还有机遇的问题。比如说那时候我采访那个天下霸唱， 嗯， 他原来就在营业部门嘛，他们部门四个人。 嗯， 他说我每天我都那个白天写，我从来不回家写。 嗯， 后来我说那你家人后来怎么知道？他后来我去银行取钱的时候字儿签错了。 嗯， 因为他开始大量的签名天下霸唱，天下霸唱嘛，签上。 啊啊啊， 然后这银行签天下霸唱啊，银行找他们家去了。 啊， 天下霸唱是谁？ 啊， 当然可能也是个典故 啊， 啊， 就能看得出来。其实你想，他原来也不是一个专业写东西的人，但是他碰到了机缘。 但其实他也不是编剧，他不是编剧 、哎，是作家。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碰到了一个好的机会。别那段时间没有这种什么盗墓题材的东西，忽然被人发现了，肯定是有人发现他了，他出版了。 对，当然我们说汪老师好像最近在做一个叫编剧中心的中心制这样一个。 哦，对，这个纠正一下，是剧作中心制。 哦， 剧作中 心制 啊。如果编剧中心制，人家觉得你是来抢权力的啊。 好， 他剧作中心制呢，实际上是我是觉得奇怪。我们国家为什么不是剧作中心制？ 嗯， 就是各个发达的这个影视的这些国家呀， 嗯， 你像美国、日本， 嗯， 包括韩国，它都是剧作中心制。 剧作中心制， 对， 嗯， 我们国家前几年一直是精神病中心制，嗯，所以呢，这个就是谁疯得厉害就听谁的。所以特别不规范。其实没谱，它不一定是制片人中心制， 嗯， 有的时候是导演，有的时候是明星。 反正谁厉害听 谁 的， 谁疯得厉害。 啊， 哎， 但是我知道最近网上有一个炒得很火的，就是某明星可以在签的合同里说是可以随便改某个剧本，是吧？ 啊，对，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截图，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截图的真伪，但实际上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明星的合约里规定，就是他对剧情不满意，可以随时按照他的意愿进行修改， 特别是一线明星 啊，对，而且他指定的沟通的人是制片和导演，没有编剧。 嗯， 这个剧本是编剧在写，他不跟编剧沟通。 嚯， 嗯！对， 我觉得一个剧本，这编剧应该是剧的母亲。 嗯，嗯，是这样。我最近就是在这个圈子里嘛，咱也算这个圈里嘛，哈，我也听说了，就是因为我好朋友刚好在一起吃饭，然后打电话说什么意思啊？说那个谁非得就不能。就不能这首死， 哦，对 啊， 这提要求， 哎，就得那么改，不改不演了。 哦， 啊， 所以我们的剧本 打起来了， 所以我们的剧本中心制啊，会是怎么一个运作的方式？ 对， 剧作中心制、 啊， 剧作中心制呢？其实一个剧本的完成，它并不是完全是编剧一个人， 嗯， 因为它修改磨合，有策划，有导演，甚至有演员参与到那边去，所以这个是。我们就希望把它变成一个，就是，就别含糊了，咱就是一切从剧本出发， 嗯， 从制作的，从制作的整个流程来，真正树立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围绕剧本， 嗯， 而不是围绕某一个人， 嗯， 你比如说这个戏，你围绕这个演员，她因为是个女演员，本来是一个历史正剧，你为了把这个女演员，突出，那么就是皇帝爱她，最后历史。因为这个女孩而改变了走向， 嗯， 这就是最近有一些这个古装戏遇到问题的一个原因， 嗯，对， 就是它不是以剧作为中心， 而以演员为中心 啊，对，它都是不正常的。其实，在我们都说美剧好看，美剧的编剧呢，他是天然的这个联合出品人， 嗯， 就他从这个剧的一开始，他就已经是版权的一部分， 嗯， 他是版权拥有者。那么它的机制是这样一个，就是它一个提案的机制，它就是，制作公司负责提案，由这个播出平台跟它签约， 嗯 啊，那么这样的话，通过剧本 来把这个项目立起来。 嗯， 你签一季的合约，先签的是一个试验片的合约， 嗯， 然后是一季赚钱了以后，不错以后，你第二季再重新跟他签合约， 对， 这个时候你这个制作公司就可以管他要高价了， 嗯， 就是因为我第一季红了， 对、嗯、对， 所以它使得这个机制呢，它是一个良性的， 嗯， 就是你剧本一定要好，你制作要好，你不能第一季说把制作费给眯了，你看最近我们看到有个新闻是吧， 嗯， 说那个6000多万。 哦， 拍了七集就完事儿，他就把制作费就给眯了， 嗯 啊，是吧？这种情况下你就有今儿没明儿， 嗯 啊，就是他你要赚大钱，你第二季、第三季赚钱， 嗯， 所以他都是以剧作为中心， 对，他良性的， 是的，他是一个良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没有实现这个。剧本中心制其实是有点奇怪， 嗯， 是有点奇怪，这是一个明摆着的现成的先进的制度， 嗯， 所以我们这次呢也是呼吁，不光是编剧在呼吁，有制作人也有媒体人一起呼吁的， 对、 啊，这两天我们有一个幼育宣言嘛， 嗯， 就我们在山西幼育这个地方， 哦， 开了一个研讨。 哎，我觉得这是正常。 嗯， 哎，包括其实你包括现在这个演员的高片酬啊，相关部门应该从前年开始啊，有意识在打压，因为这事儿必须得管。 嗯， 对吧？要不然的话，就是咱们这个质量会越来越差。 因为它的购销机制，它不是以剧作为中心的。他说有这个演员，我才出钱买你这个剧。 嗯， 所以他演员就越来越高，因为你有他是一个必选项。 嗯， 所以这个情况呢，所以要改变。 对， 因为是你如果是通过剧本来决定我买这个戏， 嗯， 演员作为一个变量， 对， 就是我有大牌演员，那我就另外签个补充协议， 对， 但是你不用大牌演员，你依然挣钱， 依然好看嘛， 啊，对吧？这样的话，它是一个良性。 哎，那我要问一个问题， 嗯， 就是可能这种呼吁，大家都会呼吁，都会去有宣言或者怎么，我们用什么来约束这些？就是现在的这个环境， 就是我们是呼唤这种良性的机制出来。 是， 嗯， 另外改革呢，有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改革。 嗯， 我们希望能够出现自上而下的，就是体制性的， 嗯， 机制性的改革。 对， 嗯， 同时我们自下而上呢，就是我们先把这些模式把它的优越性体现出来。 哦， 嗯， 我们编剧自己去做制作人、做监制， 嗯， 我们把它不断的成功。 对， 那么这市场自然会选择这样的一种模式。 还有我认为啊，就是真的是要像我们这样细分行业的这些细分的公司多出现一些。 嗯， 我经常说，其实在这里跟比如说编剧帮， 嗯， 比如说像甚至云来屋， 嗯， 像我们这些其实细分行业的这个公司， 嗯， 多出现一些可以弥补编剧和影视公司之间的一些人， 嗯， 其实很多东西不是政策能够解决的， 嗯， 它本身就是一个市场行为。 嗯， 演员高片酬后日变，那我们这些公司怎么提高编剧的地位， 嗯， 怎么能够多帮编剧去解决这问题，让编剧能拿到更合理更高的片酬， 嗯， 其实这就是我觉得细分的这些公司的一些作用。 嗯， 而且吧，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还得有特别多就是无大牌明星的好剧出现， 是 这是就是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 是的，就是我们剧作能捧红人， 嗯，哎，对，咱回忆起来，就是每一个节点出来的红的这些电视剧都没有大牌明星。 是的， 咱就往回倒，潜伏当时有吗？ 嗯， 特一下子火了， 嗯， 对吧？《琅琊榜》当时算有一线明星吗， 嗯？ 没有啊。 像包括其实网剧《余罪》是吧？ 啊， 对 啊， 网剧《余罪》也是， 啊， 后来 包括什么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前段时间特别火的什么这罪那罪的， 啊， 那个 这罪那罪。 哎呀，这到嘴边说不清，说不出来， 嗯， 都没有大牌明星啊， 嗯， 对吧？而且很多有大牌明星的电影《滑铁卢》， 嗯， 对吧？就卖个1000多万，全是大牌明星啊， 嗯， 所以老百姓其实还是很识货的。 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老百姓都这么识货，为什么各个影视公司不识货呢？对不对？ 也识货，但是真的是被很多的事情所制约。 嗯， 对，这因为其实我们如果说的可能再专一点， 嗯， 就是这个电影，我认为是 to C 的， 嗯，更多一些 是靠老百姓一张一张票买的。 嗯， 但是我觉得剧，尤其是一些电视剧，其实 to B 的， 嗯， 就是只要电视台 还有平台， 对，平台其实是你是它主要把控的。 嗯， 基本上我们说，那你电视台收了，那我们就拍嘛。 所以我觉得这平台啊，电视台得多一点就看重内容的领导。 嗯， 对， 是吧？这有时候他就慢慢就转过来了。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作为咱小观众来说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也经常纳闷， 我们是被动的， 我们是 吧？你给我看什么，我看什么的，对吧？ 但是我有时候会纳闷， 啊， 我说这么烂的剧，我都能看出来好烂。买片的那个人，他不是天天在买 片？对，我们买片好多那个妇女同志，他只买那个小鲜肉的戏嘛，他就是这个。 出来， 所以他把观众都带沟里了。 对，我觉得是，好像是听说现在很多这个购片部门的都是就是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女性，那么他们的口味呢，目前是就是决定了这个买购片的口味儿， 对， 但也不能说一片咱们就说肯定都是这样啊，但是呢，的确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这个是什么？每一个部门它都有 KPI 的， 嗯， 对吧？它电视就是说我要保持收视率是多少， 嗯， 我要保证广告收益多少。其实很多东西往前看的时候就。他必定要 对，还有广告商，比如说我说啊，我卖广告，我说哎，我这电视剧里有谁谁谁。其实我觉得王老师啊，就回头我们总结说啊，还是这个市场不够成熟。 是的 啊，你比如说现在有钱的这些人，对吧？对吧？他们对于影视了解吗？他也不是特别了解。什么是好的东西呢？他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在选东西的时候，比如说有些人在投放广告的时候，我说哎，电视台我选几家，新媒体我选哪些啊？电台我选哪些？他不太了解说到底谁更好，谁更坏？ 他看流量， 我就看流量， 对 对吧？ 所以流量明星成为了最抢手的。 所以资本来了就看流量吗？你哪个小鲜肉有多少粉丝？ 其实就是没落地，就还是就抬着眼儿在做事情。这个事儿就是导致了 我们始终还是没有把创作放在中心的位置上， 对， 或者说把剧做。你像那个美国那个《纸牌屋》，他那个。他的出品人也是他的编剧， 嗯， 他就是奈飞公司给他很多的数据， 嗯， 他说他看都没有看一眼， 嗯， 他说我按照我们的方法， 嗯， 创作的方法去写这个剧本， 嗯， 他说那个东西不要影响我， 嗯， 那方公司也是尊重他， 对， 那在国内就不一样， 嗯， 他会让你去看数据， 嗯， 说观众喜欢这样的曲线。啊，在这个地方要狗血一点，那个地方，那么我们完全为观众写作的话，他就违背了创作规律。 哦，哎，其实前段时间还有人专门说，哎呀，做大数据，用大数据来分析写剧本，你这个剧情是最火的，这种是最热的，反而您对这种事情是最 这个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这个你莎士比亚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大数据， 嗯， 啊，创作者是这样，我们说是没有作者便没有观众， 嗯， 是你厨子不能听顾客的。 嗯， 你全听顾客的，那这菜没法做了，而且做出来一定难吃。他你要相信他的， 或者都一样。 对，你不能那个这个司机开着车你上去抢方向盘，这不行的。 嗯 啊，你蹭客就蹭客。 嗯， 就是好的艺术家是我创造一个故事，我告诉你， 嗯， 我带着你， 嗯， 他是专家。 哎呀， 专家专业的要引领， 对， 引领这个市场和。 哎呦，你知道我刚刚看了一眼汪老师的这个作品的这个名录，我突然发现他是《神医喜来乐》，您是您的编剧 啊？对对对， 对，因为 一起来看流星， 我爸 还有 《 天使童牙》《纪晓岚》三四， 我爸最爱看的两部电视剧《喜来乐》，真的。所以其实你看啊，刚才我吃惊就不对。我觉得 传奇， 我觉得你看这个剧它火了，我觉得应该编剧最起码也应该是为大家所熟知，或者是熟悉， 就我们这些圈里的人，反正是肯定知道的。 对， 但你有圈外的，就可能不熟悉。 对对对，我只有不断的骂明星，大家才知道。 哎，那汪老师，您最近有什么新作品要出现？ 对对对， 我是6月9号，正好特别巧，也是我生日这天， 嗯， 在江苏卫视播这个《爱国者》 哦， 50集的一个电视剧， 江苏卫视。 江苏卫视是主演是张鲁一和佟丽娅， 嗯，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或者介绍一下您的这部作品？嗯， 这个作品呢，我写了大概有5年吧， 这么长时间， 对，到现在推出应该是已经6年了。嗯，你要知道前些年呢，这个我们的市场的情况也不大正常， 嗯， 像这样一个剧呢，它不是很容易找到投资， 嗯， 所以但我也不着急，我就写着， 嗯， 我也不管你市场要不要，我就给它写到。后来前年吧， 嗯， 深圳有家公司就决定，当时的市场也是不好的， 嗯， 所有市场说你投资这么大，嗯，这个项目可能不是很合适， 嗯， 但是这个老板呢挺好，是个女老板， 嗯， 她坚决投了， 嗯， 这个戏呢写的是，31年9·18到这个抗战胜利在东北的故事， 嗯 啊，那么14年苦难辉煌，当时。 嗯 我们中央把这个抗日战争由8年改成这个14年，包括课本都改了。 嗯嗯嗯， 当时还没有出这个文件，但是我当时就想写一个14年的史诗。 嗯， 哦，那么这个戏呢有一个主题，也就是广告公司经常说 slogan 叫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 嗯， 哦， 啊，写的是艰苦卓绝的，就是包括抗联，包括东北的大当时的这个地下的谍战的这个部分。 嗯， 啊，它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几个人物的命运吧。 嗯， 当然我是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写，我不完全把它当成一个电视剧来写。 嗯， 所以我把他的人物呢也不是当成一个简单的就是电视剧的人物写。 嗯， 我觉得是文学人物。 嗯，就当时为什么是六年前啊有这么一个想法，就这么有愿望，说也没有人要您写，因为您是大编剧的。 嗯， 肯定都是邀约制的。 嗯， 跟您签合同啊来写。怎么这么有愿望要把这故事写出来？ 还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嗯， 我跟他都没见过面，他在网上，他有一天大年三十就是发了一个微博。 嗯， 他说他们是驻马店的。 嗯， 他说他去了他们家旁边，他突然发现是杨靖宇将军的故居。 哦， 他发现那个故居呢非常萧条，没有人。他说大过年的应该贴个对子。 嗯， 他们河南人说连个对子都没有。 嗯， 有一个老头在看这个院儿。 哦， 他就找到这个老头，给了他200块钱，说你买个对子贴一下，有个过年的样儿。 嗯， 他说这个地方有人来看，他说没什么人来看。 嗯， 他就发了一个这样的微博以后，我就跟他联系，我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写一部他的戏。 嗯， 哦， 我说要不然这样对不起他。 嗯， 那么我就去采访，包括去了河南，到了东北都去采访。后来我觉得光他一个人的故事可能还不够。 嗯， 因为那些故事打动我了。 嗯， 所以我就觉得把那些英雄人物都放进来，赵一曼啊，赵尚志啊什么，他合成一个就是一个个新的虚构的。 嗯， 但是都是有来源的。 嗯， 这些英雄人物的故事。 嗯， 实际上是英雄儿女的故事。 嗯， 哦， 啊，我们关注一下啊，六月九号 哪个平台播？ 江苏卫视。 嗯， 关注一下，是50集的一部大剧啊。 嗯， 这是汪浩林老师一部新的作品，叫《 爱 国 者》。嗯， 我们关注一下。 嗯，对，当然我们今天晚上还要关注到的就是王老师的这个剧本超市。 我们再来说一下，作用普通的这些听众朋友怎么来关注这个。 对， 好好， 如果真的有希望， 是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吗？嗯，还是什么？ 大家可以搜订阅号，搜剧本超市。 嗯， 也可以在小程序里搜剧本超市。 嗯 啊，这都可以搜到。而且我们马上后面要推出编剧直聘这个 APP，可以让更多年轻毕业的一些编剧的这个同学， 嗯， 或者一些小说作家，他们想做编剧的可以在里面。 嗯， 这里面会有很多专业的导演、制片人和影视公司的老总在里面等着你们。 哦， 既然这个，那我也顺便说一下啊，我们这儿也有一个喜多瑞剧本观察。 嗯， 啊，就是你如果看一些影评或者剧本分析，这是一个不错的公众号。 太好了。 我每天都在看，干货特别多。 对，我们关注一下喜多瑞剧本观察。 嗯， 啊，进这个圈就必须得看这个。 我还再做个广告。那个汪老师和于飞、宋方金还有谭飞老师是吧？ 哈哈，我知道这个 叫四位读书。 四位读书 在圈内现在很火，很火，很火。 现在又新加了一个那个史航。 史航。 其实是7位，还有 两位轮值的啊，王彦霖和李尚龙。 我就感觉一说到读书，哪都少不了史航。 对，然后汪老师，以后你们举办那个年度会议的时候，能不能请我去看看？ 啊，对，那一定要请你，一定要请你。 哎，因为我看他们的视频非常的好看啊，每个人都特别有口才啊。 嗯， 四位读书也请大家关注一下。 好， 不是说了吗？虽然是这几位，但是你们决定不改了这名字啊。 嗯， 就叫四位读书， 是， 对吧？ 嗯， 好了， 你再来的都叫4+几， 因为六小龄童就一个人。 好，我们感谢汪浩林编剧啊，我们的大编剧，然后感谢王鹤鸣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希望以后常来。 嗯， 好不好？ 对对对，给我们带来一些最新的消息。 啊， 我们希望听到编剧界越来越多的好消息。 谢谢， 好， 谢谢。 好，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朱红。 哎，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 听听塔耳朵，明天见， 继续收听。 你喜欢编故事吗？你想要当编剧吗？你想要把自己的故事推荐给好导演吗？有什么样子的好方法呢？今晚为您带来一个全新的超市——剧本超市，它会让编剧成为编剧界的新宠儿， 今晚演艺群英会， 外乡老巴黎求情惨遭戏弄，有情人足智多谋，终成眷属。法国巴黎北方剧团节莫里埃喜剧德普尔索雅克先生，6月16日至18日，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爆笑登场，详询6655-0000。 海棠折扇，戏弄人生，风雪茫茫，情断愁肠。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开幕大戏《风雪夜归人》，5月29日至6月9日，张秋歌、余少群、程丽莎，众星联袂深情回归，订票6655-0000。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